庆祝太阳节和光明星节，墨西哥全国朝委会11号宣告成立。朝委会决定在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灭业绩，介绍和宣传朝鲜人民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就。